好，高科技的科學新知，幾可能第一次跟大家見面。首先恭祝大家今年就科技進步，科學的知識與時並進，係嘛？咁啊，陳陽博士嚇， 令到大家都生活有進步啦。咁當然就當然身體健康啦。咁即係隨住即係科學知識更多，咁啊希望就真係令到我哋嘅即係生活嘅品質同埋健康嘅品質咧都提升啦。係 啊， 大家都身體健康 嚇。嗱，你講起生活嘅品質，大家都近期都討論緊一件事嘅，就喺美國咧就凍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就。即係去到呢個北極嘅温度㗎啦，咁就香港咧就冇咗冬天啦，已經，因為今年我諗都未，好似我記憶中未跌過低過十度啊，咁我自己 估計啊嘛，有人講過話，做冬唔凍就過年凍，咁啊今年冇呢句嘢㗎嘛， 冇啊，咁過年都唔知幾熱啊嗰日係咪 啊？過年前係咁移動咗下咯，跟住過年後基本上又熱翻咯。 係啊，咁但喺另外一邊咧，就喺澳洲就熱得好犀利啦，就熱到過40度啊！咁我哋都唔需要即係去重複啲塵埃濫掉嘅原因，好簡單，就是、大家而家知道咧，就地球嗰、那個。温度嗰個變化咧，就越嚟越極端啊！ 咁即係既可以非常非常之熱嚇，即係好似即係平均嚟講嚇，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以前都有解過就係、是、因為嗰個熱量啊，即係喺翻我哋自己個大氣個熱量越嚟越高啊，咁令到嗰個天氣系統咧，佢可以造成嗰個起落嘅空間係大咗嘅，咁所以係會大熱大凍嘅，係會係。 係嘛？呢、這個我相信用嗰個所謂反饋嗰個理論都可以即係去解釋嘅，即係嗰個 feedback 嗰個擺動越嚟越犀利啦。 咁我哋點樣？越嚟越多浪咁，即係你海越嚟越多能量，咁你嗰啲浪越嚟越大，咁即係就高低起伏得勁，咁其實就咁理解嘅啫。 係啊。嗱，咁我哋即係閒話少少啦，我哋想講嘅就係咧，好簡單嘅題目就係咧，我哋有冇條件咧去預測喺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之後，每一個具體嘅地方嘅具體嘅温度嘅變化點樣咧？咁而家幅圖下邊呢個就美國嚟嘅，而家我哋有冇條件做呢樣嘢咧？ 嗱咁嘅，要介紹一下呢個圖或者呢一嚿嘢係咩工具啦。其實最主要咧，想即係今日呢集呢節開頭就介紹一下呢啲咁樣嘅可以好形象化。去帶俾人知道我哋個氣候變化可以有幾嚴重嘅一個小工具。咁其實咧，即係大家如果清楚睇翻國際新聞咧，美國嗰度咧，你如果講有冇全球暖化咧，都有人係拗餐死嘅，係咪？咁首先個總統帶頭自己又好似唔係好相信咁先啦。咁但係咧，學術上咧，咁其實都幾有共識，就係話咧，都真係睇到嗰個氣候變化係嚟緊噶啦。咁甚至乎咧就一路嘅追蹤研究啦，咁啊亦都睇到嗰個數據嘅趨勢係有啲即係我哋學術嘅方法，亦都證明個可能性係大嘅，係有意義嘅一個上升嚟嘅。咁然後咧，咁於是嚇呢一個咁嘅小工具係嚟自嗰個馬里蘭大學，佢本身嗰個做環境科學研究嘅嗰班咁嘅科學家去整出嚟嘅。咁佢咧就話啦，咁如果咧你美國人想了解第時你自己住緊嘅地方喺2080年嘅時候咧，嗰個氣候嘅命運會係點咧？咁你咧就首先咧喺呢一個小工具入面咧，就輸入你嗰個居住嘅城市，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咧，喺2080年左右咧，你嘅氣候就大約等於咧係現時嘅邊一個地方嘅氣候啦，咁其實就是一個好形象化嘅解釋嚟嘅，即係你話俾人聽你熱咗幾多度啊，咁大家又諗即係唔係好諗得到啦。咁因為即係你住得美國，無論係即係東岸、西岸，即係西岸就好啲，即係東岸同中部都好啦。大家都其實好慣呢一年四季經歷咗一個好大嘅温度變化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形象化嘅圖去做一個工具俾佢哋玩下嘅時候咧，咁譬如就話啦，如果係住紐約嘅人咧，咁其實咧佢就預測咧喺2080年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氣候就等於喺 Arkansas 一個比較南啲嘅中部南啲嘅州份嗰種咁嘅氣候。 紅色州 係啦，係啦。咁而且咧就相信咧，成個美國東岸咧個氣候就會係咁嘅樣。其實大體個趨勢就係話咧，如果試勻曬好多個主要城市嘅時候咧，其實睇到大體上嘅趨勢就係話個氣候就暖化得好緊要，即係喺將來嘅比較即係就算比較北啲嘅城市咧。佢個氣候就等於我哋今時今日一啲比較偏南嘅城市啦，即係一路係似啲更加熱嘅地方嘅嗰種氣候啦。咁即係其實呢一班咁嘅科學家，佢就希望咧去做呢套工具出嚟啦。 咁亦都係除咗想展示佢哋有一個咁嘅運算能力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得到呢個公眾嘅關注啦嚇。 但係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氣候嘅預測其實好難噶嘛。我哋講緊下個月嘅氣候嘅變化已經即係具體已經唔好。我哋點能夠做到60年之後嗰、那個即係氣候嗰、那個嗰、那個狀態點樣咧？佢有咩數據可以支撐到做呢樣嘢？ 嗱咁樣嘅，如果你話睇無論係天氣嘅氣候啊呢啲咁嘅變化咧。你要係做到喺某一段時間好精細講一定發生乜嘢事咧，係難嘅。但係如果你講一個大趨勢嘅話咧，係反而比起我哋預測係未來八九十日嘅天氣係反而可以容易啲添。咁、因為咧，其實喺大尺度嘅變化咧，有你可以話佢有另外一組相對比較簡潔啲嘅方程式啊，可以掉落去嚟幫我哋去計。咁問題就係你嗰啲數據度得幾準嘅啫。咁但係譬如小尺度嘅變化，你就可能要考慮其他啲更加多嘅仔細嘅物理因素，局部嘅一啲天氣資料，可能你去搜集嘅嗰個數據量係要更加密集，無論空間同時間嘅方面都係更加密集。咁反而係會構成一個即係更加難嘅即係一個情況。咁所以好睇就係話你要係睇幾大嘅尺度，同埋你要求嗰個精確度有幾高。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係講緊一個長期嘅變化嘅話咧，咁反而咧我哋係會你唔需要個精確度太高嘅時候咧，咁反而我哋有能力係做一個比較有意義嘅長期嘅預測。 係嗱，佢呢度仲有一個所謂 qualification 咧，一個彈書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減少嗰個碳排放嘅時候咧，就有一個變化喺度嘅。咁呢個又係經過啲乜嘢嘅入面一啲嗰個變數嘅改變而做到嘅預測嚟嘅咧？ 呢個反而比較容易答嘅就係咧其實做地球科學嘅人咧，佢好清楚嘅對於成個全球暖化嗰、那個温室效應做嗰、那個嘅貢獻咧，原來佢哋已經好早已經用好簡單嘅物理學已經證明到咧，其實係二氧化碳係佔最大貢獻嘅啦。具體幾多成我自己都唔記得咗，但係咧佢哋基本上就係、是研究過曬，你可以計甲烷，計埋嗰啲二氧化氮，但係基本上最主要嗰個造成呢、這、一個全球暖化嗰個效應咧，就係、是、來自大氣濃度上面嘅二氧化碳。咁呢樣嘢可以用翻普通實驗室去證明到嘅，佢嗰個吸熱嘅能力啊等等。咁佢對於嗰啲唔同光嘅嗰啲反應，我哋全部可以喺即係物理實驗室入面去做到曬呢樣嘢。咁所以咧，佢哋基本上咧就係話，只要追蹤，只要我哋對嗰個嘅地球嗰個嘅二氧化碳濃度有一個可靠準確嘅預測，其實而家都幾準確噶啦。你枕住睇到每年都增加，即係我哋過咗400個 ppm 好耐噶啦。咁其實已經去到440、460咁，年年枕住10-20咁增加嘅。咁假設呢、這、一、個、以繼續以呢一個咁樣嘅速度增加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去了解到將來嗰、那個因為温室效應。造成嗰個暖化嘅温度係會上升幾多？咁呢個係反而係比較準確可以掌握到 的。哦，明白啦。好啦，咁啊細節我哋唔多講，因為呢個我諗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去睇。咁只係睇一睇咧，就是、近日美國嗰個北美洲嗰個寒流咧，我哋好幾個月之前我哋講過啦，就係、是、由於嗰個北極嘅polar vortex 啊，嗰個極圈嘅旋流啊，散咗。 極地渦船，佢會漏咗啲落嚟。咁其實如果大家諗翻咧，前年嘅香港就 exactly 就係因為極地渦船漏咗落嚟，搞到就枕住好凍嘅。即係如果前一年嚟話， 咁如果嗰個漏出嚟咧，大家就冇即係唔係話純粹美國北美凍嘅問題，係應該係北極嗰個氣温係上升嘅，因為佢 track 唔住佢 留唔住冷空氣喺度，係啦， 留唔住冷空氣喺度，咁所以會越嚟越熱啦。咁越嚟越熱咧，有兩個主要兩個效果嘅。其一咧就係嗰個冰山會溶解啦，咁呢個溶咗好耐嘅。其二咧就係喺北極埋藏咗喺嗰個雪入邊一啲病毒或者細菌咧，佢哋會復活嘅。咁但係呢個我諗相信大家仍然要等嗰個科學家嘅具體嘅研究先知道咧，嗰個對人類嗰個影響喺邊度啊？咁所以我哋唔講啦。咁另外一單好，即係我諗啊，陳偉博士有相當之多發揮嘅一個題目咧，就係、是、呢個仙女座啊。就我哋而家係咪個地球係咪慢慢撞落去嗰度啊？ 嗱，咁我咁樣介紹一下先啦。咁其實咧就呢一個咁嘅研究咧，係來自歐洲太空總署啊。佢一個叫即係歐洲太空總署就唔係 NASA， 佢叫ESA 就唔係 NASA。 啊，佢呢一個 ESA 佢發射咗一個人造衛星叫加揚，咁另外再加埋喺美國夏威夷嘅一個火山上邊嘅一個嘅天文望遠鏡，夾埋去計算到一個結果嚟嘅。咁如果大家咧即係去打開嗰啲俾小朋友睇嗰啲天文書咧，咁你都知道㗎啦。而家淨係講到太陽系啊，幾多粒星、幾多個月亮咧，就基本上都唔夠你去考小學㗎啦。咁啊，已經係睇到咧，你要學下萬有引力方程，甚至知道係有啲嘢叫廣義相對論啦。話咧呢一個太陽系就只不過喺個銀河系嘅其中一個邊邊。咁之後咧喺呢個銀河系咧，其實又唔係話成個宇宙嚟嘅，因為銀河系以外有好多銀河嘅。咁其中一啲銀河又會咧走埋一個 group 咧，就係形成我哋自己呢一個叫本星系群。咁其實咧，今次要介紹嘅就正正我哋係對呢個本星系群嘅一個新嘅認識。咁以前嚟講，我哋純粹好資料性上知道啦，喺我哋嘅銀河以外有好多銀河形成一組組嘅銀河。咁我哋喺其中一組嘅銀河裏面就叫做本星系群。咁然之後呢啲好多組嘅本星系群就會組成一啲叫做本星系團，一個個由好多本星系群組成嘅一個星系團。咁然之後星系團以上有一啲叫超星系團嘅結構咁等等，咁呢個我唔多講啦。咁但係你話要準確地掌握呢銀河以外一個星系群級數嘅一個嘅運動模式呢，其實係好難好難。因為越遠嘢我哋好容易知道就係睇落唔喐。我哋要睇到佢喐就係要有更加高嘅準程度。我哋而家叻極呢就譬如話用嗰啲 Kepler Project 呢，就找到在我們銀河系自己入面的其他太陽系上面有東西動，那我們看得到的。那問題就是你要看到我們銀河系外面都有東西動，從而去估計他們那個運動呢，其實一路以來我們不是很知道的，或者是我們有人嘗試去度達出來那個結果實在太沒有意義了，誤差太大。那我選這單的原因就是因為呢，我們終於第一次對於我哋銀河系以外嘅其他銀河嘅運動，有一個相信有一個比較有意義嘅結論可以即係結論到出嚟。咁我哋其實一路都有人提過，其實就係我哋呢個銀河咧，會相信喺某一個年份之後咧，就會撞落去仙女座銀河嗰度噶啦。個仙女座我哋有個代號叫 M31 嘅。咁而我哋自己呢一個嘅銀河以外處身嗰啲嘅呢個星系群咧，其實是不止一個仙女座，其實又有其他的一些種，即係林林種種咧，有其實有在我哋的星系群裏面有54個大大小小的銀河，其中最大一個咧就是 M31 仙女座，我哋是第二大，我哋自己的 Milky Way 是第二大，咁另外第三大咧就有一個叫 Triangulum 嘅一個嘅小銀河，咁就叫 M33，咁就算是咧我哋自己銀河以外咧，最近我哋嗰兩個銀河嚟㗎啦 ，M31 同 M33 咁而我哋自己喺即係如果講緊19世紀用望遠鏡望上去咧，就都即係叫做剛剛知道咧，就係話呢一個仙女座咧就唔係一粒星嚟嘅，其實係一撇銀河嚟嘅咁呢個相即係真係等到我哋自己望遠鏡有翻上下解像度嘅時候先知道。咁而家正正式式呢一個 Gaia Project， 再加上呢一個嘅夏威夷嘅呢一個叫 VLBA 嘅呢一個望遠鏡去合成嘅結果咧，就話到俾我哋聽咧，呢一個嘅仙女座銀河同埋呢一個咁嘅 Triangulum 嘅呢個 M33 嘅呢個星系咧，係相對我哋係點樣運動，去向緊邊個方向喐。咁當然我哋發覺就係話咧，我哋而家係有一個比較可靠數據知，就係話我哋的而且確會喺某一個時間之後，同呢一個仙女座銀河係會撞上嘅。咁撞上嘅意思咧，就唔一定係話真係對頭咁樣撞，之後爆炸嗰種，而係大家靠近就已經係大家就會形成一個互相圍繞住大家去旋轉嘅銀河系統。咁而且咧就俾出一個比較準確嘅計算咧，大約就喺呢一個45億年之後就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咁以往嘅估計純粹都係好大誤差，講30億至到50億年嘅都有，甚至100億都有，即係出嚟就大家講唔定嘅，純粹叫提下話將來會係咁。但係今次就相信咧，就俾咗一個比較準確啲嘅預測。咁但係睇呢個數字咧，其實我覺得咧，科幻片又有嘢可以講下噶啦。即係因為我你問我咧，就係話咧，我自己呢幾年咧，對於科幻片我比較冇興趣。 即係好老老實實，即係就算你台長你嗌我睇，我都唔即係你唔嗌我嗰啲，我都費事去睇嘅。其實一其中嘅原因就係話咧，我哋啲橋好越嚟越 dry up 啊。 嗯。 即係我哋獲得嘅知識唔夠多，唔足以令到我哋俾得出一條好靚嘅劇本嘅橋出嚟。 嗯。 你話講到 Interstellar， 夾硬講到無端端有個蟲洞，我已經叫做勉強叫接受咁啊，算數噶啦。即係如果你甚至乎要講到就係話個地球會自己無端端跌咗落個木星度嗰啲咧，我費事睇，我費事睇。即係當然，即係你話如果台長你話要咁啱做神秘之嘢講嘅，我咪去睇咯。 一定唔會係嗰套，一定唔會，冇咁嘅興趣啊。 但係咧，我即係科學新資料，我可以就係借住呢單嘢，我就覺得咧，我會認為咧，對於呢、這、一個星球未來又有啲新嘅橋可以仿下。咁即係點解咧？其實我自己睇到喺呢單咁樣嘅ESA 俾出嚟呢個消息，講喺45亿年之後，呢、這、一個嘅我哋銀河會同呢個仙女座銀河撞上咧，45亿係一個好靚嘅數字嚟嘅。點解咧？因為適逢咧，正正就係咧，我哋嗰個太陽嘅壽命將要完結嘅時候。 嗯， 亦都有人話咧，45亿至到50亿年呢個期間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太陽係不得不滅亡嘅時候嚟噶。因為到時咧，我哋嘅太陽就會消耗殆盡，變成一個紅巨星。嚇，咁呢一個就係根據我哋對於天空上嘅星星嗰個星嘅模型入邊，我哋其實都幾清楚準確知道，我哋嘅太陽嘅壽命就會係即係大約50亿年之後就會變紅巨星，跟住變白矮星，跟住消亡噶啦。就唔會無端端講話400年後無端端就會變咗紅巨星，即係呢樣嘢我幾肯定係唔會發生的。咁如果咁啱得咁巧，即係嗰個時候仲有地球人嘅話，咁而嗰個時候太陽又咁啱要死嘅話，咁其實咁啱得咁巧咧，我哋成個銀河已經移近咗去呢一個仙女座星系嘅時候，咁喺嗰一刻，如果講人類要即係嗰個時候仲有生物想要遷徙逃離我哋自己嘅銀河系。甚至逃去第二個銀河咧，就會變得反而比較有可能啦，因為係有另外一個銀河係埋咗嚟啦。即係所以我見到呢個數字，我就覺得，即係呢啲，如果你話夾硬講科幻嘢咧，咁呢啲就係有一啲比較確實嘅觀測證據。 但係你提到嗰個太陽嘅熄滅，咁但係喺我哋嘅銀河系入邊有好多太陽系噶嘛？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你都可以話走去飛去第二度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講緊，你飛過去都可能有個技術困難嘅時候，會唔會就係咁啱唔使你飛啦？ 佢啱埋你啊？ 係啦，嗰個即係大家想象下，兩個銀河相撞就唔係一個兩架車相撞爆炸嗰個情況嚟，因為其實咧嗰個銀河自己本身咧入面都好多窿窿罅罅空間，就好似一個原子模型咁嘅，即係你一個電子同嗰個原子核入面其實好大嘅空間，同樣銀河都係嘅。好多粒星喺入面，但星同星之間嘅距離係好大的，即係兩個銀河相撞嘅時候咧，好多時發生嘅就唔係話有好多星體不靈不靈相撞，而係就係話佢哋會互相錯過，但係互相俘虜，跟住就啲軌道亂曬，更加似有一個咁嘅情形，就會無端端咧就會有一啲銀河就會靠近咗你，有一啲好多嘅星同埋太陽係靠近咗你，就令到咧如果你想跳去隔離嗰個咁嘅星系咧。就唔再係一種即係幾萬光年啊，或者甚至乎幾百光年都冇嘅一種咁嘅距離，可能係變咗幾光年，甚至乎係可能即係再吹遠啲，可能只不過係一個係零點幾光年嘅距離嚇，咁唔奇嘅，即係呢樣嘢係喺嗰個時候，如果你話俾我聽係50亿年后。嘅我哋呢一個銀河系同埋呢一個嘅仙女座漩渦星系嘅命運咧，我就會覺得就好多嘢可以，好多古仔可以講得出嚟啦。 係嗱，但係佢雖然話科幻啫，我哋而家睇幅圖咧，佢好似似乎勾畫咗嗰個大家靠近嗰個距離嗰個軌跡啊。呢個軌跡係點樣推算出嚟嘅？ 嗱，咁真係就用嗰個衛星觀測個證據俾出嚟啦。咁我哋抬頭望天，我哋睇到佢其實就係佢好似唔喐。因為佢喐得太慢，佢其實而家咁樣講啦，根據呢個伽羅衛星同埋呢一個 VLBA 嘅結果咧，佢哋出咗嗰個技術文章咧就講咗噶啦，咁我呢度睇睇資料先嚇，咁就講咧其實我嗰呢個M31仙女座星系咧，相對於我哋自己嘅視線咧，其實佢係等於好俾緊逆時針方向，就以呢一個嘅每秒 大約是200公里速度這樣行緊。即是你可以大約咁樣想象啦，就係、是、你如果抬頭望天，望住呢一個嘅 M31 呢粒星，佢大約就向住左手邊，以呢一個每秒鐘大約係200零公里嘅速度去行緊，嚇慢過一架飛機咁飛。即係所以你諗緊就係而家我哋要去捉緊，即係去度緊一個 motion， 就係咧以一個講緊係200萬光年咁遠嘅距離，即係大200萬光年即係幾遠咧？就係、是、等於有20個銀河系咁闊嘅一個咁嘅距離。其實宇宙嚟講叫好近噶啦，因為佢只有我哋即係等於你20個身位以外係有件嘢，咁其實唔算遠嘅。咁就係一個200萬光年嘅距離，有一個 M31 喺度行緊，而你去度下去，佢就只不過係用緊一個喺地球上面睇落係比飛機仲要慢嘅一個速度行，甚至乎比好多嗰啲跑車速度仲要慢。咁所以你話喺一個宇宙咁大尺度，一個200萬光年的距離去度一件比一個跑車跑得更加慢的一件嘢嘅一個動作，而家我哋度到，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實就係以往其實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咁其實同時間我哋都度到埋呢個 M33 triangular， 即係嗰個我哋本星系群第三大嘅嗰個銀河行進嘅速度，佢就調翻轉啦，佢就係順時針咧。以呢一個每秒大約頭先講錯咗啊！如果跑車係每小時係200公里，我頭先其實但係呢度其實快過跑車好多嘅速度，即係我呢度搞錯曬嚇。其實佢用一個每秒即係200幾公里嘅一個速度去逆時針行緊，即係其實都係快過飛機同跑車好多嘅。咁M33咧，佢就用每秒大約係80至100公里左右啦，咁樣行緊啊。咁但係當然啦，講緊一個天文上咁大嘅距離，你要度緊一個咁樣嘅速度嚇，呢、這個速度我要更正翻啦，其實就係都快過我哋地球上見到好多好多即係好多物體嘅速度。咁但係始終距離太遠，咁所以你要度到佢個 motion 其實都係好難。咁而家我哋就度到行進嘅方向，所以於是乎我哋可以預測佢嗰個嘅軌跡。咁於是乎就俾咗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喺台長後面嗰個圖。即係嗰個咁樣嘅圖像出嚟，就係有兩件比較重嘅，我哋嘅銀河系同呢個 M31 會越行越近，最後就靠近，互相圍繞住大家轉，甚至乎撞上。然之後外面就有個 triangular 一個比較細嘅銀河咧，就圍繞住我哋同埋嗰個 M31 咧喺外面公轉，咁就似乎就係一個咁樣嘅情形。 嗱，呢度再複述一下咧，就大家而家睇到呢條藍線咧，就係我哋自己本身銀河系嚟嘅。佢就會向呢、這個你鏡頭見到應該係喺東邊啦，一路移過去啦。咁另外仙女座呢個咧就紅色呢個咧就一路喺即係往西行啦。去到呢、這個關，去到呢、這個呢、這個距離嘅時候咧，佢哋會大家會互相吸引嘅，就會形成咗一個關係喺度啦。咁呢個就好理想嘅一個嘅構圖嚟嘅啫，即係我相信喺嗰、那個。實際上面咧，係大家好難想像到嗰個具體嗰個形象係點樣啊！呢個係縮細咗好多噶啦。咁另外想問下陳俊文博士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根據呢個睇法咧，我哋係咪成個宇宙都喐緊嘅？ 嗱，應該咁講啦，因為咧，始終我哋就係話彼此之間受到萬有引力牽引啊。咁當然你話喺宇宙最一邊就篤篤同另外一邊篤篤嘅嗰個咁嘅星系。佢哋個萬有引力基本上都未有足夠時間俾佢哋傳遞，然之後亦都冇辦法感應到大家嘅萬有引力，所以距離太遠就冇乜意義。但係好似我哋呢一個嘅星系群入面嘅呢堆嘢，之所以變成一個星系群，自己會走埋一堆，就係因為萬有引力已經係大家感應到 啦。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咧，我哋其實幾清楚，就係話我哋而家我哋同呢一個 M31 星系，甚至同 M33 星系咧。是有相互的萬有引力作用傳遞的，咁所以呢度我哋就睇到，根據我哋知道嘅即係廣義相對論，根據我哋即係度到嘅呢一個行進嘅方向，其實我哋都幾肯定就係我哋而家係互相靠近緊，嚇會係撞上嘅。咁呢度即係當然啦，要再複述翻一次啦。其實我頭先報嗰個嘅速度就即係、就是、我自己報個數字係啱嘅，但我自己理解到就走漏咗眼。咁佢係講緊即係。每秒鐘是300公里，咁啊，即係當然就快過，應該係快過地球上所有嘢嘅。 係嗱，咁如果我哋而家用呢個推算咧，我哋喺其他嘅位置上面咧，我哋會唔會有可能都見到類似嘅情況？就係、是、譬如係兩個銀河係大家去靠近之後，跟住發生作用嘅。 其實喺嗰個哈勃天文望遠鏡觀測係揾到好多嘅，甚至乎我哋可以追翻就係話咧，有一啲古靈精怪形狀嘅星系咧，原來原本係兩個星系即係撞埋，但係然之後出嚟而家就攣咗埋咗一嚿。咁、甚至乎有一啲電算模擬去模擬下，就係話我哋嘅地球同仙女座星系撞完之後要出嚟一個咩結果添嚇。咁、好多時就係話咧，兩嚿嘢即係兩嚿嘢。即係兩個渦船咁嘅嘢撞埋咧，就會突然之間有個扯散咗，就有條尾巴揈到好遠。咁通常我見到呢啲咁樣嘅 features 咧，就似相撞之後嘅嗰個果嘅。即係我諗，台長而家你係咪揾緊一啲叫 galaxy collision 咧？咁即係你就會睇得到就係啲星系相撞嘅一啲觀測，甚至係計算模擬嘅圖，咁係都有好多喺度。 喂，睇落好似好多喎，原來。 系啦，咁但系相当于多，但系好长。我哋要睇我哋同人撞，都等到要地球滅亡咁先至得，系咪？咁其他嗰啲咧，我哋就一路就系可以透过天文望远镜帮我哋去搜集好多啲咁嘅例证啦。咁但系好多时出嚟嘅就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就唔系一个动态画面嚟嘅，因为成个过程系好漫长、好漫长，系一个天文尺度嘅时间嚟嘅。 同埋佢而家系开始会做到啲，就系咧，佢哋睇到就系、是。佢哋靠近撞嗰、那個產生相互作用之後，嗰個結果係點樣咯？咁呢個就係喺其他嘅星系入邊睇到嘅啫。咁呢、這個我就唔知話，即係嗰個喺嗰個星系入邊嗰啲具體嘅嗰啲物質嗰個反應係點樣啦？但係嗰個 睇唔到仔細， 個圖片本身就好有趣，好 係啦， 好靚嘅， 惹人遐想嘅嚇。咁但係譬如嗱，剩翻呢啲時間，我都想介紹一下咧，即本身觀察嗰個儀器。即係點解即係呢件嘢咁犀利咧？咁嗰、那個首先嗰個 ESA Gaia 呢個咁嘅 project 咧，其實就喺2013年咧就發射升空嘅。咁佢歐洲咧，通常佢發射升空嘅地方咧，咁佢都係用翻南美洲嗰個法屬圭亞那嗰個嘅基地㗎啦。咁嗰個因為比較近赤道，用開就繼續喺嗰度用咁樣。咁佢其實當時發射嘅目標啦，咁就係、是希望咧去揾一個。唔係全天候啊，局部嘅一個三維嘅宇宙嘅地圖。咁佢當然睇唔曬成個天空㗎啦。咁佢嘅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可以盡量咧揾到喺我哋宇宙之中十億個銀河。之後咧，就算我哋自己銀河系入邊嘅星咧，都希望可以盡量影到1% 嘅星。唔係淨係將佢影到落嚟，而係就係可以將佢揾到埋具體嘅位置同埋佢空間嘅分布，做出一個咧三維嘅一個地圖出嚟嚇，就基本上將天空嘅其中一橛啊，係將佢影咗落嚟，記錄咗落嚟。咁當然啦，咁你可以想象到記錄嘅位置，我哋就可以研究嗰個局部嘅宇宙嘅結構。咁對於成個宇宙學研究就係一個好即係其中好重要嘅貢獻啦。咁當然近近地嘅，佢攞嚟睇呢一個嘅銀河咧。即係睇呢個 M31、M33 咧，叫最近嗰兩個咧，咁就都叫可以幫我哋掌握到佢一個嘅速度，即係佢哋究竟唔係淨係個位置啦，甚至乎佢如果有一啲微弱嘅運動咧，我哋都可以捉到下去。咁另外咧，喺夏威夷嗰個叫 VLBA 咧，嗰個咁樣望遠鏡咧，即係其實你話如果我有機會去夏威夷咧，我都幾想去睇下。咁我自己連夏威夷都未去過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夏威夷嘅地圖咧，咁佢就唔喺火爐魯魯檀香山嗰邊嘅，咁佢就喺夏威夷嗰個大島嗰度，咁嘅 係咪？ 係啦，佢嗰個直頭就係嗰、那個總之睇翻地圖，夏威夷最大嗰嚿啦，嗰個喺東南角嗰個咁嘅島啊，而喺呢一個咁嘅島嘅比較靠近東北邊嗰度啦，咁就其中一個火山，嗰、那個火山佢叫做我唔記得叫係佢叫毛納基火山嚇，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喺美國咧都好興喺夏威夷度起好多啲咁嘅天文觀測站，起到夏威夷嗰啲咁嘅人咧，啲土著係嬲嘅，基本上就係你喐下就將我哋個聖山咧又要爬到最高喺上面，又要大興土木咁嘅樣，咁啊曾經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會有個即係群眾運動嚟去反對呢一啲咁嘅新嘅天文望遠鏡建設嘅。咁其中有一個喺一座火山上面有一個叫 VLBA 啊，叫Very Large Baseline Array 啊，咁佢就聽個名 Very Large 啊，咁就係好大噶啦。咁就其中一個幫我哋去睇下我哋銀河以外嘅天體嘅，除咗影佢啲相之外，仲可以就係希望可以盡量掌握到咧佢一啲運動嘅資訊。 咁你有超過一個咁樣嘅觀測數據嚟去 對照，而且喺唔同嘅方位去影嘅時候咧，咁其實就相對比較容易掌握到行進嘅方向。因為如果你淨係喺一點度睇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唔知道就係話佢會唔會係向住你行，你自己唔知道。OK， 即係等於一個人向住你行，你其實即係個波向住你飛，你一時間你唔係好知道佢喐定唔喐嘅。但如果佢喺你嗰、那個視線嘅同你個視線係垂直方向打橫咁飛嘅話咧，咁你反而比較容易知道佢有冇喐。咁我哋要比較準確掌握佢有冇喐同埋向邊個方向喐咧，我哋需要基本上就係兩套嘅裝置，而且兩個唔同嘅位置。咁你可以諗到就係一個就喺夏威夷度睇，另外一個就喺太空上邊嗰個加爾嘅衛星幫手睇。咁就透過呢一個咁少少嘅即係空間上嘅分布啦，就等到我哋對於咧嗰個 M31 同 M33 運動起上嚟時候行進嘅速度同方向有一個比較準確啲嘅掌握。 嗯，好，咁我哋第一節又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 Okay.